我是每去一个 counter 那里即是给人钱给人钱但是眼睛是这样望着其他望着周围其他有没有其他东西吃的。 是什么吃啊 即是辣全部都是辣。这个呢就是韩国劲辣面最新的版本市面上是没得买的现在暂时。 有什么 不同包劲到爆、 啊。有什么不同包包都是黑色的现在周围都 是。不是啊他这个。他说比两倍的更加辣 喎。两倍比两包辣嘢你咪两倍囉。 唔係但佢仲辣过两倍 喎。你食咗啦咩你又知 佢讲。 佢讲你又信。咁呢啲係咩呀 呢个呢就係传说中好辣嘅辣椒就大。佢俾过我试嘅。跟住呢、我同我表姐一起嘛。咁我我同我表姐、你俾佢试先啦即係俾我表姐试先啦。咁睇下咩料啦。咁跟住我表姐试完第三呢即係话有辣咩咁跟住试完第六啦跟住话好似咸咸地喎。跟住试完第九啦。跟住我话呢个系咪火咩火椒啊嗰隻火辣嘅味啊跟住佢即刻缩手跟住你諗清楚啲先喎呢个系墨西哥辣椒嚟㗎喎咁样。跟住话我墨西哥辣椒好啊即系我驚佢唔够辣跟住我一食。跟住我同我表姐喺度对望喺度笑啦。即系好似食緊甜酱咁嘅嘢。 我真的不掂啦，系嘛？ 系啊，但系 又买 冇啊！咁我觉得即系要储下啲辣嘅嘢嘛。 唔戆鸠啊，都 不同辣度嘅都要 食。嗱嗱嗱，我哋听完啲即系美食节揾你推广就扑街啦，真系。 点解啊？ 唔系揾你做代言人。 乜嘢啊？咁我都系将啲嘢真实呈现翻出嚟啫嘛。 但系你又买喎，搞笑啊！ 咁我系捞下面咯。 唔紧要啦，去玩下咯，当。香港都冇乜地方去啦， 系唔可以俾我獨留喺 邊有我咁辛苦啊？你啊真系呢啲疏光咧， 哇好忙噶，大佬同人逼噶要 諗嘅都。咁我咧就今日咧就係聽日因為咧嗰個首映嘅發布會，即系我有一套戲叫《無再見亦是 狗朋友》 嘅慈善首映做噶嘛，咁啊啊真系點解呢個上天係偏偏係要咧即系？即係俾我哋順順利利都唔得，係都要搞搞震，係都要搞搞震。咁當然啦，好辛苦咁樣整，同事咧就好好笑，成日扮曬 on schedule， 即係聽日嘅 schedule。嗱，聽日我哋七點至九點 set up 個場地，我話唔好啦，你班咁賴嘢王鑊鑊新鮮鑊鑊金頂你個掣，今晚整，依家整。唔係喎，人哥偏唔好講，依家整，唔好講依家整，我就依家整。點知真係整起上嚟咧？個都即係覺得係有啲難度嘅，要有技巧嘅，又唔熟嘅技巧，又扮撚曬 on schedule， 好啦，咁好啦，真係整啦，即係佢哋依家咧嗰啲 bad job 咧，我哋依家做一個鐵架噶嘛，係新款噶嘛，一掹開就成幅牆高噶嘛，跟住咧我哋淨係做面嗰陣就平啲啊嘛，兩三千蚊可以好大個 bad job 噶嘛，磁石嚟噶嘛，咁但係佢一直捲住係會咬咗噶嘛，咁佢哋又冇咧乜技術，又冇研究上次點樣整。有咩以為膠鋪上去就黐實噶啦，梗係唔會咁容易啦。跟住下面就要補翻啲膠紙連翻靚佢。咁好啦，咁啊需要啲時間啦，對準啲位啊，各樣啊，咁樣個研究咗差唔多兩個鐘頭，我都話唔可以聽日整噶啦，死得啦。好啦，研究到啦，個好叻啊，叻叻咁樣啦，先攞咗卷嘢出嚟，要反方向屈翻順佢先。跟住先再鋪上去，咁就容易直啦，同埋容易順啦。再補翻膠紙啊，靚仔曬。其實就係咁簡單嘅嘢。我呢啲係你哋啲經驗嚟噶嘛？你成 Q 日同我講，聽日 on schedule 嘛，咁屌，原來唔得嘅，係啊，真係唔撚得嘅。跟住好啦，我再講落去，好啦，咁我去做節目啦，大家俾心機打好曬啲紙咩紙咩紙咩紙咩紙咁樣，呢個記者區，呢個係工作人員專區，呢個嘉賓專區，你打好曬，靚靚仔仔。系啦，好啦，咁我好啦，又打啦，我都话噶啦，一定唔可以听日 schedule 啦，一定要今晚做定啦，做唔切你听日救到命啊嘛，得冇密咯，偏下 咁白痴， 我咪话系咯，咁你呢个星期六嘅晚上，你喺边度搵文具铺去买物啊？系咪先？咁啊，好彩我系好彩依家发现，你好彩依家发现，星期日我问你睇下你点死，虽然间公司好大间，要搵影印机都唔难。咁但係麻煩嘛，嘥咗你時間嘛，係咪先？準備嗰啲都係一兩個鐘頭嘅事，你搭車都冇 Q 咗啦。如果出去，好啦，好彩發現得早，搞得掂，係啦。跟住好啦，跟住又到盞燈啦。明明聽日咧七點至九點就砌，跟住就砌嗰個壇啦。 咁啊，跟住要訂兩支燈係攞嚟打燈嘅啦。咁兩支燈要租咧，要喺觀塘攞去灣仔啦。咁啊，明明好老定嘅，就話即七點鐘都開咗噶啦，會攞過嚟嘅。咁預計八點鐘到啦，嗰支燈。啊！突然间头先，哎呀，杨哥唔好意思，我濑咗嘢，哎呀，我话屌鱼捻咗啦，又濑咩啊？冇啊，嗰度九点先开，话星期日，哎，我话得啦，唔使讲啦，我预晒你哋濑塔嘅，呢啲濑塔队伍系啦，咁啊，咁好啦，就真系我知道仲有 N 样嘢会错嘅，我嗰个 show 咧就两点开始嘅，我七点钟我要去准备啦，仲要连续呢早呢两日就准备嘢啦。喂，我真系好怕嗰个扑街冚家产 P R 公关公司嗰单嘢又再重新一次，我真系接受唔到啊，大佬系嘛？俾机会都俾唔到两次啦，你老板即刻炒你啦，佢炒我啦，佢哋系咪先？即系讲我老板系咪先？再嚟咁今次准备得好充足，好就绪嘅，争少少嘢嘅啫，啊弥补得到嘅，系啦，都未算最兴，最兴系乜嘢？咁呢套戲咧，不嬲咧，俾外國有啲人道組織，唔係有啲人啦，有啲組織啦，抨擊咧。咁其中佢有一幕咧，就話虐待到啲狗仔，揾啲水浸到佢，係好淒厲咁樣啊。咁咧，跟住咧就好多嘅留言啦。咁而美國嘅人道組織已經出咗報告啦，對呢件事就根本就唔係事實嚟嘅呢個，即係虐待呢個唔係事實嚟嘅。系啦，佢哋已經調查過，喂，人哋嗰啲調查組警告佢香港二萬倍啦，係咪先？咁啊，跟住出咗報告，已經核實咗唔係虐待嚟噶呢件事。咁來龍去脈我唔講啦，自己上網睇啦。好啦，咁咧跟住咧開頭咧，我哋同無牌守護者接觸呢套嘢嘅時候啦，都已經講過，喂，會唔會有啲道德撚走出嚟，又亂屌啊、亂成啊咁樣？咁我話聽講唔會啩，大家都係幫狗啫，唔係噶咁樣。好啦，喂，真係有人講喎， 講咩啊？ 嗰啲廢柴喺度講喎，話咩啊？睇呢套戏咧，就真系支持虐待咁样喎。哦，你都几硬胶噶喎。跟住好啦，唔紧要，我又好想讲一个道理。嗱，先唔好讲嗰个人道组织出咗个报告平反咗呢件事先。系啦，我当你好老实讲，香港外国有 N 套戏，系啦，系有受伤啊，不良意识啊。是有啲唔好嘅嘢啊，有啲反社會嘅嘢啊，大把呢啲啦。你唔會留言屌，點解你會屌呢套呢？即係你唔會，你突然間你睇完吳君如套金雞，你唔會屌窒佢，話你哦，你睇金雞即係支持趙記，係啊，支持叫雞係嘛，支持做雞係嘛，做雞合理，你搞到講到做雞合理化，做雞好開心咁樣喎。咁點解你又唔會屌呢啲呢？咁多啱唔啱啊？喂，黑社會片劈嚟劈去，你唔撚又留言抗議，嗰日發即係你咁樣即係鼓吹人哋劈友啫，咁樣即係你係咪先？有 N 個問題俾你去屌啊！你偏偏唔屌喎，偏偏係屌我哋套戲喎，好好笑喎，係啊！即係嗱，好原因好簡單，鬧嗰啲都係嗰啲咩組織嗰啲義工嚟嘅，即係都係同類型組織義工嚟嘅，係啦，好撚明顯就係人哋做到首映。有相互支持，系啦，得到人哋嘅民心，而佢哋咧自己咧就做唔到，或者好难，或者眼红，或者唔开心，系啦，咁所以咧作出呢啲咁戇鳩嘅挑衅性说话，白痴啦！睇戏支持约束，你讲落去都邪啦！睇戏支持约束，戇鳩嘅，即系有时唔想屌你哋啊！你合情合理先得，打两句字学啊！戴老师话斋，你打飞机又啱咩？系咪先？叻咪出嚟讲咯，六个节目你讲得 make sense 先讲啦。我哋爆场依家，爆几场啊？爆到冇飞卖啊！即系我唔系帮呢套戏讲说话，系你对事不能对人啊嘛，啱唔啱啊？戇交交嘅，唔知两咩？ 佢直情喺楼下留言噶嘛？ 你冇谂放屁啊！你生存代表破壞環保，咁你又生存死喺咗佢啦，因為你生存你又會放屁啊，我屎啊，即係破壞大自然噶啦，實有你人生梗有一兩次啦，你唔撚死咗佢啱唔啱啊？唉，即係同啲撚樣講咗嘥我時間，不過唔屌你我條氣又唔鋸，啱啱我咪同佢喺 Facebook 開火屌咗兩句咯，嚇成班群起嚟做我啊，係啊，我驚我梗係驚啦，大佬你咁惡係咪先？係啦，但係好話唔好聽，即係。理智啲啦，即系大家，即系你唔好理，即系大家都系救助动物，系咪先？当然啦，你梗系戴住光环话你系，人哋唔系啦。咁但系你理得人啫，你又做唔到， 你究竟可以滾套狂野時速狗嚟前線首映噶？你又唔肯夠班，你又做唔肯到呢啲嘢，係咪先？淨係識得喺網上面打飛機有 Q 用咩？立撚霎真係明屌你啦！我等 share 翻條 link 落你哋嗰度添啊，戇撚鳩！咩话我哋个节目低质咯？系啊，我节目低质啊。 咁又睇嘅点解？ 你屌你咁你咪你唔好理我咯，啱唔啱先？你咁捻高质系嘛？我低质系啊，我捻低质啊，低质得过你，我教教嘅。好啦，咁讲佢咩咩节目主持人啊？你系冇责任噶、啊，即系话你即系即系叫咩你有责任去乜乜乜？系啊，我咪有责任屌柒你咯，啱唔啱啊？明屌你噶啦，吹啊！屌你咪又洗我版咯！你咁冷静，屌你个冷我咁冷静，我真系匿埋啦，系嘛？好啦，咁讲完呢样嘢啦，咁跟住咧就，系啊，我哋听日发布会啊，啊，跟住21号又首映啊，吹啊，再搞多个活动出嚟，你搞啊，你识搞你搞啊，系咪啊？你上嚟踩场咯，拿捻住块 banner 抗议咯，你咁冷静，啱唔啱啊？喂，你做多位咧，我都想炒下新闻啊，横掂嚟啊，啊！我哋21、20号上下昼两点，下昼两点至三点，系啦，咁就喺湾仔华润大厦400-01室 4002室，系啦，金融公司嚟嘅，上嚟踩啊，等你啊，惊你唔捻嚟啊，啊，好啦，第二单再大啲嘅，你如果要屌上嚟嗰度屌仲劲，又一成 MCL 戏院，夜晚9:08开场，9点开始仪式。啊，嚟啊！睇我招唔招呼你，我怕唔够回响啊！啊，你唔好唔嚟啊！屌你，我净识网上面打飞机插头，系啦，好啦，咁跟住咧就系、是、完咗呢一件事之后咧，咁我唔系维护套戏喎，我未睇过，我唔知道我冇睇喎。我哋睇到啲 trailer 真系真系几感人嘅，咁样你阿波，你话真系系佢个意义系点？我对唔住，对于我嚟讲，我又唔系太重要。对于我嚟讲，佢可以筹到款。有个名目筹到款去帮助到啲狗 ，OK， 我觉得 OK。就算呢套系郑伊健嘅古惑仔，我觉得都冇问题。系啦 ，even 衰啲讲句，佢系一套咸片都好啦。系啦，我都觉得冇问题，只要筹款够到狗狗嘅话。但系系啦，你哋有啲人咧就带住道德光环喺个顶嗰度，哇！影响形象嘅戏就唔可以攞嚟筹款。嗱呢啲咧讲紧伤害狗狗又唔可以攞嚟筹款，乜乜都唔可以攞嚟筹款。你点解咁顾个形象啫？系咪先？因为你想形象好嘛，你想个光环喺个顶度嘛，你想靓仔嘛，个害我咪假咯。我都话俾你听 ，A V 可以搞慈善首映，我第一个搞，帮到人有乜所谓啊？有咩问题先？你要戴住光环，你先要顾呢啲啫嘛！我唔捻使噶，戇鳩，我达到目的，筹到款，救到人就得噶啦吓！我呢戴光环先靓仔嘛，唔捻识戴咩可能戴一柒头，道德高地屌你老母系咪先？好啦，我好耐冇讲过粗口啦，但系真系我遇咗呢柒头，我真系唔讲唔得啊，系咪先？咩为我咯？你咪最捻喺网上洗版，惊乜你惊咩你啫？系咪先？我几恶嗰啲，我以前都遇过啦。我停咗个节目一日，我都试过啦。即系声明道歉，我都试过啦。啱啱啊？你咪整个咩 step 咁样入去边度咁样又洗咯？系嘛？第一，我唔系以前我冇人，我冇咩台，我又唔系新城，又唔系 DBC， 我惊喺你。第二，你话同类型嘅网台朋友，讲真。即系都冇乜点联络啦，你咪去洗鸠去玩咯，啱唔啱啊？我仲有惊你乜捻嘢啫？我惊你冇回响咋，系嘛？你咪冇捻支持咯，系咪先？你咪屌翻转头咯，你帮做宣传啫嘛。好啦，咁屌捻完啲柒头啦，真系哇爽爽咗好多。咁仲有10多分钟，嗱，咁又讲多样嘢俾大家知。咁头先咧，你见我咁帮呢一套戏咧，咁你梗系觉得我好帮呢套戏啦，系嘛？咁我未睇过嘅，咁好老实讲，呢套戏嗰个发行商咧。我今日睇到一样嘢，啊佢冇错嘅，但我睇到系有啲唔开心，有啲兴嘅。 咩嚟咧？ 嗱，我哋咁落力啦，去做唔同嘅活动啦，咁落力啦，去唔同嘅人参与啦，甚至乎有咁多啲咁嘅捻样对手啦，去攻击我哋啦，我哋都要受同佢解话。但我今日觉得有一样嘢，虽然喺法理上我哋冇错，唔系我哋人哋冇错，系啦，我佢亦都冇犯法，但系喺道情义道德上，我觉得。我接受唔到咯，咁样得唔得？我讲我接受唔到，会唔会犯法？唔会噶嘛。今日我哋搞慈善首映， 無端端收到個訊息，有第二個慈善團體攞翻同一套戲喺另外一日25號嗰日搞慈善場， 咁搞笑？ 搞笑啊！好搞笑係啦， 都係動物組織嚟， 係啊。跟住我睇完之後，哇！跟住我諗緊，咁樣得噶？咁樣同個感覺好似俾人起味，同埋俾人出賣，係啊。咁但係啊，好，即係但係又問過啊，佢又冇犯法喎，人哋梗係有錢賺，梗係可以賣俾任何人噶啦，係咪先？ 個權喺佢度。 係啊，咁但係喂，原來我係好彩多得佢，我原來發覺原來可以咁樣噶。咁我第時我傾啲法行，跟住傾啲首映，我要講明先啊，啱唔啱啊？原來我唔係我獨有噶，我以為係添，咁我好撚戇鳩我啊，咁又唔係，起碼我哋真係我哋做先啦。咁同埋我哋賣180蚊張飛，人哋賣120蚊張飛，係啊，但係我又覺得冇所謂嘅。如果大家都真係幫狗狗嘅話，我係唔 care， 但我只不過 care， 咦？點解可以咁樣嘅？为什么是受田冇人家一家就成班走去争呢，是不是？即是不见你找第二套戏的。 嗯， 是吗？ 但是在你之前他是没有其他谈过首映的，全部都没有。 他不是首映的，他很想搞笑的。开头呢我们谈的时候呢，本身我们以为我们这个不是首映来的，因为之前有一场，我原来之前有一场那个呢就叫优先场。 是 啦，咁我哋嗰场咧，原本咧，我以为嗰人哋嗰首映，我哋系慈善场啦，咁已经量咗折啦。喂，咁慈善场收平啲得唔得？咁跟住，喂，佢又话唔得，佢话一样嘅喎，不过名唔同。好，咁就叫慈善场。跟住转头同我讲，哎，唔使叫慈善场啦，叫翻首映得啦。嗱，嗰第一场咧就叫优先场，你呢场先叫首映。嗱，咁你咪好开心咯，觉得佢帮你嘛。哎，我知明白点解唔可以叫慈善场咧，因为原来有第二个人认投咗慈善场，咪就系佢咯。耶、yeah，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哇 我哋又输咗一仗啊， 但又唔係手影大啲嘅， 咁你无端端冇理由你多过二奶㗎，即係你原本唔预有二奶㗎嘛，你冇，你原本唔预冇㗎嘛， ok， 最近同类型二奶 都已经之前已经有咗一个啦，係 咪？即是你说这个是生 cancer 组织或者是帮助弱智同组织，我觉得 OK， 但是喂是不是这么绝，现在没戏做了吗？这个香港突然间吹捧得它更紧要。 我觉得是逢是不是这些动物的东西就很多人争呢？ 不是的，不嬲都没人，没什么人去搞的啦。 上次那些十二夜那集 不算啦，嗱这个并不是问题，只要帮到狗狗的，我都欢迎各位的，即是叫做是爱护狗的组织，欢迎大家去投慈善场，由头到尾投晒仲好添，是啦，咁发行商最开心添，咁样，咁但总之帮到狗狗咁冇问题嘅，咁但我只不过觉得哇喺即係可以咁㗎，原来啊，咁係有呢个位亮咗一截囉，咁但我諗到最尾，咁你都冇得嬲㗎啦，第一发你冇你唔跟嚟，人哋諗到呢样嘢就一定係一早嗰份约已经部署咗啦，你第一次初哥做你一定唔够，系啦，你一定唔够啲细细节，一定唔够佢哋嚟嘅，系啦，咁冇问题啊。经一事长一智咯，咁下一次醒啲啦，因为我哋都联络咗几间，希望就系嚟紧多啲戏，唔同嘅中种可以攞嚟都做到慈善首映，即系尽量搵多啲名目捐助俾啲无赖啦。我相信亦都有好多人会跟嘅，系啦，因为香港冇创意噶啦嘛，系跟人嘅啫嘛。可能我之前都有很多人做啦，而我孤陋寡闻啦，咁但系我会狂做咯呢样嘢，你跟到尾咪跟到，见到尾灯当你赢咯，系咪先？吓咁啊，系呢样嘢啦，搞笑啦呢啲嘢，咁啊各位嗱，要买飞又真系冇飞买嘅啦，唔系讲笑，系啦，我自己 hold 嗰啲都俾，其实俾晒啲老板嘅啫，系啦，因为始终都系有佢哋先有人赞助，系啦，咁。那些親民戚友真的不好意思了，我真的完全冇預你哋，因為點解咧？因為始終都是老闆俾錢，就要俾曬老闆嘅，係啊，算有親民戚友都是老闆的親民戚友嚟，咁所以變咗咧，如果各位真的要看咧，就可以即係去上呢個無牙守護者的 Facebook 專頁，係啦，或者打佢的電話，電話幾多號碼我唔記得啦，咁咧就可以仲應該冇曬飛嘅啦，不過你可以問一下嘅，係啦，如果你湊夠人數，咪再包多場俾你睇咯，小問題啫。不過就講真，你問我咧，真係如果真係咁呢期周轉唔掂嘅，唔想睇嘅，留翻下一套我搞再睇啦，係啦，因為你即係始終我又再開慈善場，我又個感覺又係好似即係咁樣。 OK， 好啦，咁啊，搞完呢度啦，咁啊，跟住就係剩翻，哇！你講極都有八分鐘咁犀利。係 啊，頭先都好似係八分鐘。 但唔緊要，我哋唔使講曬，因為下次可以多啲噶嘛。係啦，咁啊，下一次睇翻嚟咧，我哋有啲更加緊湊嘅嘢咧，係去俾大家聽下嘅。下次翻嚟再見。